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昨日講到天地有思過之神，依人所犯輕重，以奪人算。呢啲都係事實，絕對唔係佛菩薩古聖先言用呢種方式嚟勸世人斷惡修善。如果我哋用呢種態度嚟睇呢件事情，咁就错啦。唔知道圣贤人所讲嘅话都系真实语，绝对冇妄语。劝导世人嘅方法手段好多，绝对唔可以用虚讲不实嘅方法。因为世间人只要发现你一次妄语，以后讲咩人哋都唔相信。世界上有好多国家，譬如美国、澳洲亦系咁。你同政府公家机关做事，有一次欺瞒，有妄语，佢记录喺档案，你以后讲咩人哋都唔相信。世法尚且系咁，何况诸佛菩萨嗰啲大圣大贤，佢哋所讲嘅话，我哋要认真去奉行。但是佛菩萨曾经同我哋讲，天地虽然有嗰啲监察世人善恶嘅嗰啲神道，如果我哋念头转一转，嗰种情况就完全唔一样。世间圣人教我哋刻念作圣，念是妄念，克服妄念，你就是圣人。天地神明对圣贤人没有话不尊敬，没有话不保护的，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至于佛菩萨的境界更高，所以注解里面呢段是引用华严经，后面是祖师大德的解释，教我哋克己的功夫要从最难克处去用功。克己就是改过自身，我哋自己要反省，在一生日常生活之中，边个毛病最大，从最大的毛病那个地方落手。大毛病好难改的地方我哋都改过嚟，小毛病就容易啦。 尤其是在现前这种环境之中，我们看到古老的传说，现在这种传说很多在市面上时时能看到，几乎都集中在1999年、2000年、2001年这三年之中。这个世间有很大的灾难会发生。灾难从哪里来的？众生恶业招感来的。这个是感应之理。传说未必是真的。但是我们细心观察这个社会，世道人心，人心反常，排斥一切善法，欢喜接受一切恶法，十善业道，人哋听到摇头，做什么业佢岌头，你话咁有咩办法呢？贪嗔痴慢，欺讲人哋，念念之中想控制一切人事物，想占有一切人事物，都做啲损人利己嘅事。其实我讲得好多，损人绝对唔利己。佢误会啦，以为损人可以利己，损人系害自己。你而家得嘅利益好少，死后必堕三途，嗰种苦有得受啦。明白呢个道理，了解呢个事实，眼前受啲苦算咩呀？来生人天福报，更殊胜嘅念佛往生，做佛作祖去了。这种才是真正的大利益。你想获得真实的利益，就必须要改正自己的毛病，不可以不改。唔改唔得，一切众生同诸佛菩萨唔同嘅地方，佛心系真情清净平等慈悲，佛心。菩萨心，凡夫同佢完全相违背。凡夫嘅心系虚伪嘅、虚假嘅、染污嘅、高下嘅、自私自利嘅。真正改过，要从心里面改。如果真正得真情清净平等心，无量劫的业障都消除了，好像大乘经上常讲的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， 大家都曾经听过佛教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慈悲是真诚的爱心，清净平等的爱心就叫慈悲。这个爱心是尽虚空遍法界的。我们看到其他宗教里面亦常讲上帝爱世人。由此可知，虚空法界只有一个真实的东西，就是爱心。能爱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才是真正爱自己。这个道理，事实真相，业因果报，经常讲得太清楚，太明白了。我们这样修学，各位想下，那些天地思过之神，他还能录你的过，夺你的算吗？冇可能啦，亦就是你超越他的权责范围。只要你用的是妄心，还有妄想分别执着，还想啲做啲唔见得人嘅事，你就喺天地鬼神佢嘅权责范围之内，你冇办法超越佢。呢种事情要懂得，要知道。注解，它里面讲，明朝有个黄用宇先生一段公案，那段公案讲得好长，意思好好，好值得我们警惕。从那段公案，那段公案是事实，不是假的。明白世间人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边个定的？是自己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所得的果报。黄用宇先生三代积德，从他祖父父亲到他一生中，从来没有欺过一个人，处事待人接物用心纯正，能舍己利人，欢喜帮助人，克尽孝弟，所以感应的事迹就非常明显。古时候考功名， 参加国家考试，我哋亦曾经听人讲过，参加考试能唔能考中，第一个因素是阴功，你积嘅阴德。第一个是阴功，那个人祖宗几代积阴德，到佢身上发达啦。所以吉凶祸福是修嚟嘅，呢一点要懂啊。未明心见性，通通都是修德。我哋要特别留意出家人。我前日听到祥云法师病咗，病得好突然，听讲而家喺医院里面人事不省，点解我哋出家人走比唔上在家人？我哋喺呢度睇到在家人念佛往生，谁上稀有？去年观音救苦会会长林医生往生，我去睇佢。你哋有好多同学去帮佢助念，佢走嘅时候神志清楚，同大家讲：我睇唔到你哋，只睇到一片金光，佢走啦。见佛见菩萨接引往生嘅，我哋听得好多，甚至读经念佛，有好多不可思议嘅感应。嗰啲感应我哋知道，我哋唔讲。只要真情心去修学，断恶修善，改过自新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绝对得胜。这一段最后亦举了一只古仔。宋朝时候，江孝子有一位安禅师，他是在定中，在禅定里面，见到两个出家人在那里聊天。开头那两个人聊天，旁边有天神拥护，但是过了没几耐，天神走了，走了，来了啲恶鬼，鬼围住佢，向佢吐口水，闹佢。咁系咩原因？嗰两个出家人喺一齐倾偈，先倾佛法，所以天神拥护。佛法倾完之后，就话家常，天神走啦。然后倾咩？倾名闻利养，恶鬼就嚟啦。各位要知道，起心动念 你一念真善，诸佛护念，龙天拥护。那个恶念一生，就将魔鬼招来，妖魔鬼怪都来了。所以讨论世间事，都被鬼神谴责。如果想那些名闻利养，那是造罪业了。我们看看现代人身口意三业所做的，老实说，和那些出家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们还讨论佛法，现在见面就是名闻利养，谁会讨论佛法呢？所以这个世间法弱魔强，我们要清楚，宏法利生哪有不遭障碍的？只要我们心正行正，有一日时光，做一日好事，好事之中最殊胜的就是宏法利生。所以有些人来问我，我们要怎样去建个道场？建道场不难，难在那个场有没有道啊。什么是道？一定要讲经，一日要讲，法是日日要念。三日不讲经，三日不念法，意见就来了。大家就胡思乱想，各人有各人的分别，各人有各人的执着，那就不是道场了。各位要懂这个道理，宏法人才要积极培养。宏法人才从什么地方培养出来？港台上锻炼出来的。你不日日上港台，你怎会讲得好？你想将一部经讲好，一部经讲得透彻，每日上港台练习，诚诚恳恳，恭恭敬敬，接受大众批评指教，认真改过自身，自己先会有进步。真正要讲得好，不单止讲经那套方法技巧要懂得，还要真正有道心，字字句句从心性里面流露出来，这才是真的。亦就是自己要有真修的功夫，没有真实功夫，你有那些技巧仍然收不到效果，必定是自行化他。自己修行有功夫，才能真正帮助人，才能起感应道交的作用。 感应篇呢句提醒我哋，警察我哋，令我哋知道真正好似世人所讲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绝对唔系妄语，绝对唔系呃人嘅。我哋应该有所警惕，认真努力修学，希望提升自己嘅境界，超越鬼神嘅权限范围，咁你真嘅成功啦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